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介绍咗台湾诗人鲸向海嘅作品俾大家啦。今集咧，我哋继续介绍另一位嘅台湾诗人。 另一位可能同佢差唔多大嘅吓，叫童宏啊，黄童宏。其实好多人知道佢咧，其实佢嘅名字更奇怪，就系佢喺 Facebook 上面叫黄汤姆。 嗯， 咁我都系今年先知道呢个诗人，但系哇，我觉得佢写得非常之好啊，同埋其实我睇出佢系好成熟嘅一个诗人。咁呢本诗集咧叫《火星上的抒情诗》，咁都好奇怪啦，因为我哋经常讲一个人，好格格不入，我哋会话佢系火星嚟，或者我哋话睇唔明啲文咧，就会话系火星文啦。咁火星嚟嘅诗咧，会唔会都系咁奇怪咧？咁其实真系几奇怪嘅，佢啲诗就同成个台湾嘅诗歌好唔一样嘅。比如佢有好多叙事嘅成分啦，佢有好多类似幻想小说嘅成分啦喺入边。咁其实咧，佢喺所谓抒情诗嘅内部咧，佢做咗好多实验嘅。比如我哋先听下第一首啊，叫做《往昔无疑情色》。 往昔无疑情色，同宏，和你坐过站，黄昏某个怪异的地名，平交道后的十字路口，儿时的工地隐现，你没想到怎么回车站，你想得太远太远，我看见的频破村落，被玩伴追逐着的你，我们狼狈的无血缘的三兄弟，越过那片台地，不断被梦着的田野，以记忆的姿态各自转身以对，沙尘滚滚中追来的蒙古骑兵，死命地跑啊，在道路与建筑的方块间，在殖民时代的人工砖窑，在鬼立海滨的高架桥，在旅社，在铁皮燥顶，在多蛇的草丛，在你麻木追杀的潮暗水沟，你笨拙地抢银行，差点连老守卫都解决不了，你成群的玩伴找来了，你咕咕想你，鬼进来了，鬼进来我们逃亡的电梯，人物没有感情地陆续消失，不断幻化的追逐者前，说过要怎么回去的啊，只等着一道颓坐的墙，你们的死，墙后两侧追杀来的往昔，虚构的地方，丧失意义的路，打不死，躲不了，想不到，好长好长的绝境。 往昔无以情色就是黄童宏啊呢位年轻诗人的作品。 点解我会揀呢首诗呢？因为佢前面佢本诗集嘅第一部分啲诗都好奇怪，系写紧一个虚拟嘅爱情故事嘅。咁佢入面呢可能发生啲好多嘢，比如话佢杀咗佢嘅情人啊，或者佢情人又离咗婚，带住同丈夫前夫生嘅仔嚟搵佢啊，等等呢啲故事喺入面嘅。咁我估啦都系虚构㗎啦。咁入面呢一首呢就唔系同爱情有关嘅，但系呢我觉得好能代表佢呢一类嘅诗。咁呢佢就将两样嘢混杂喺一齐写嘅。如果系我哋嘅，我想象佢同我差唔多大啦。如果系我哋嘅童年咧，佢写紧嘅就系一种即系好似打巷战呢样嘢。我哋细个咧，即系喺啲乡镇生活过嘅人咧，小朋友中意玩咧，即系分成两队兵，跟住咧就喺啲街巷入边打嚟打去噶嘛。咁呢首诗就好似系讲紧呢样嘢啦。咁点解我会有咁嘅联想咧？因为我自己写一本小说啊。就叫做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其实同呢首诗写嘅好相似，就系点解呢？就系、是、有我哋有一种同样嘅感受，就系、是、我哋童年嘅时候，好多嘢呢都系喺我哋嗰种乱落之中呢无意中就失去咗。即系你成个童年成个回忆都可能系咁样过去咗，你一唔小心就错过咗啦。 你错过咗都唔知道，你依家回望翻去，你先发现你自己原来已经喺入边迷咗路啊！咁佢从一开始佢就讲我哋错过一站， 嗯， 即系错过站呢系好有象征意义嘅。我哋经常会错过站嘅喺人生入边， 系啊， 吓唔会好准确咁样喺一个地方落到准确嘅站。就好似我哋其实做好多选择嘅时候呢，有时都会迟少少做啊，或者做错少少啊，但可能你嘅人生就因此改变咗。其实首诗好简单，但係呢如果我哋返个题目嚟讲呢，你又可以想象係当代人玩游戏，即係我哋依家好多嗰种模拟人生嘅游戏㗎嘛，你以为呢个系一个模拟嘅人生，你可以喺入面啲人无限次复活，无限次选择唔同嘅人生道路，咁但係实际上你嘅人生系咪真係可以咁样模拟嘅呢？咁呢入面都带出呢样嘢啦，同埋最后呢佢有虚无啦，佢话系打唔死又躲不了又想唔到。因为点解呢？因为喺模拟嘅人生入面你真系不死身嚟㗎嘛，但系不死比死更加绝望。 嗯， 因为你永远睇唔到你嘅故事嘅尽头喺边度， 不停咁样， 系啦，不停咁样跑咯，不停咁样有，佢又话有蒙古骑兵又嚟，你又会去打劫银行啊，等等呢啲啊，好程式化嘅故事想象，但系如果落实翻喺我哋人生入边咧，就其实咧每一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可以代入喺入边， 系往昔无以程式啊，跟住落嚟咧有省道。 省道，同宏。关于买西瓜的事，你说我就这样抛下你和女儿，你说那女人也是短头发穿白 T 恤，你说我只是在那么说我有我的苦衷。对啊，那你就别问了，现在那我一定是有我的苦衷在你梦中。 呢首诗好短吓，咁省道呢首诗咧，我点解会拣咧？就同头先嗰首诗其实有相似嘅，佢系一个完全虚拟嘅故事，劈头就系一句就话关于卖西瓜的事。咁但系咩卖西瓜的事呢？我哋读完都唔知卖西瓜的事系乜嘢。咁跟住哇，好多人生嘅变故。佢话即系我就变咗一个抛妻弃儿嘅人啦，又有那女人，又令你联想系有一个第三者嘅介入，即系佢全部呢个细节即系。铺咗少少出嚟，但你觉得呢六句诗入面好似包含咗即系成个爱情故事喺入面咁样， 好似嗰啲小小说咁。 系啊，而且呢个小小说到最后咧，仲嚟咗一个即系反转，剧情大反转。原来唔系我嘅梦，原来系你嘅梦。即系我哋写诗好少话写人哋嘅梦噶嘛，我哋都系写我哋自己梦见啲咩。前面嗰啲好似就系我嘅梦境嚟噶嘛，点知到最后你发现好似庄周梦蝶咁，原来你喺人哋嘅梦中。 系，好似成件事应该系嗰个女子你嘅事 啊， 系嘛？ 系啊，而且但系佢又话我有我嘅苦衷，即系证明我喺你嘅梦入边，我都有自主嘅。 好复杂，估唔到系。应该几多句？一二三四五六六句嘅诗、哦。 系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同宏呢个诗人咧，其实佢可能好熟悉电影，现代电影嗰种浓缩嘅剪辑。我哋有时睇电影就系真系几个镜头咁剪辑，可能就一个人嘅一生就交代咗出嚟噶啦嘛。你自己喺啲细节度谂嘅啫嘛，吓自己去以我哋依家讲法就系自己去脑补啊，即系用你嘅脑去补充佢嘅空缺。咁嚟紧嗰首诗咧。都是很电影化的，叫《经年》。 经年，同宏，知道这里吗？他摇头。毁坏多年的汽车在杂草路径，长满藤蔓的温室，天光游荡，干涸的泳池旁，他们相遇，说话，亲吻。在世界的边缘相互扶持，在色情片的场景中，他天真而疑惑，而栩栩如生的话语，你问我，情愿你记得我什么？多年多年后，居住在城市林荫道的巷弄内，公寓顶楼加盖的出租套房，奢微凌乱的房间里，背着光，下午有尘埃浮动。模糊的脸 高高瘦瘦，但记不得名字了。你知道你是谁吗？他摇头，是啊，棒球赛都是荒凉而缓慢的，孤独的导播终究流下泪来。转播持续整季，以为解散多年的队伍而球迷都还在人世。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经年咁就系童云嘅作品。 点解我会讲好电影化呢？呢首诗令我谂起两部电影，一部就系呢个安哲罗普洛斯嘅《雾中风景》。另外一部呢更加似呢首诗嘅呢，就系呢去年在马伦巴。新浪潮，阿伦莱奈嘅《去年在马伦巴》。点解呢？因为在这首诗里面呢，所谓经年呢都 是一件事情好像过去了之后，那我们在回忆在那部去年在马伦巴里面呢反复出现的一句对白，就是个男主角是这样问我女主角，你记不记得我们来过这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里相爱过， 是关于一些记忆的。 是啊，但是那个女主角其实是不记得的，她经常都说我不记得，但是最后慢慢她被男主角说服了。就是他将信将疑，就以为去年在马伦巴我们真的发生过这些爱情故事。这里也是这样，他一开始就会问他，你知不知道这里，其实都是过了一年之后，去年我们在这里发生过这些事。但是呢这个他呢又从摇头否认到天真而疑惑，但是因为这些栩栩如生的话语呢，他又开始动摇，到底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演出过这个故事呢？但是最后呢，这首诗都好像那部电影那样是不置可否的。那部电影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梦，但是那个男人在欺骗那个女人的。就好像这里最后那里带出一样东西，就是说那个球赛，我们可能是球赛的主角，但是即使个球赛很感人，那个导播哭了，但是呢我们最后都会解散的，但是球迷呢还在看着我们即系做紧呢场戏，其实呢种感情嘅轮回啊，或者系戏如人生嘅呢种感受咧，我谂更加似中国嘅一种戏曲嘅谂法。佢有啲似，我又令我谂起有啲似林夕嘅著名嘅词作，就系呢个此时故人来。即系故人嚟到嘅时候，你要同佢讲一啲往事，佢先相信佢系你嘅故人噶嘛。 我成日觉得。我发觉啊，童云的诗真的每一篇诗都好好小说、哦， 好小说，而且咧好感伤。你会感觉，你会想象佢有一个抒情的对象，佢可能是一个错失咗嘅爱人，为咗佢，佢虚构出咁多嘢嚟讲。所以咧，我其实今日我先喺 Facebook 度写咧，我觉得童云的诗啊，比我的诗仲要伤情。你觉得是真的很悲伤的，他对这段过去了的东西，他很念念不忘，以至于他要反复地说服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我们是有个故事的。 哇，真的 很感伤啊。跟着下来我们听听《平原史》。 《平原史》童云。我想到这个题目，原铁轨拍摄风景，我们离去的风景，例如智学站的票根，例如我们争吵的崇德海，例如浅睡醒来的乌岩甲，例如穿越南洋雨中，我想起有简讯未回，例如电车广播，下一停靠站会是何穗芳，我不转车，过七八岛。直奔直止，不在了，不在了，他不在了。他们家又搬迁，旧家处又设了新站。时刻表是参考的，月台是老错过的。然后堕入暗中，然后穿过河底，然后迎向落日。我想起我忘了回家，那刻起我称呼为家。旧铁路已废，新捷运还未通车之前， 他身分入躁，伤心离异，等待我之前，山线还是海线，返乡还是错过，母亲抑或是你，我迟迟未决，我迟迟未觉，接下来是你的问题了。彼时你总是噩梦列车反应，永靖田中，易水林内，斗南大林文雄，水上南靖后壁身形，柳形林凤形，遗忘了没，遗忘了那路径了没，而现在我要你回忆更古老一点的故事，当战争结束，当战争未启，当它沉入大洋海底，当它沉入乌山头底，当它风华正茂，当它养儿育女，这片平原水镇川流，禾苗青青，借缘高遥，而现在我要你回忆更古老或较当代的故事，彼时他未死于白色恐怖，彼时他仍未投身龙族，彼时凤山如此困苦，彼时工学里太孤独，后生戴着眼镜，而父亲赤脚端坐，你泪流满面，明白这一生接着一生，明白这一生就接着一生。 平原史都是童宏的作品。 是啊，平原史呢其实也是岛聚史啦。咁其实佢入面穿插緊呢好多台湾嘅历史嘅事件喺入面嘅。同埋呢佢係用一个地名嚟交织穿插开嚟。咁呢首诗比较长，我哋就揀一部分，但我觉得係佢成本诗入面最重要嘅一首诗。咁佢呢最有趣嘅就係话佢将佢嘅个人嘅经历完全同台湾嘅一啲地名交织埋一起。比如话佢话电车广播下一站会是河水坊。咁其实瑞芳系台湾嘅地名嚟，但何瑞芳可能系一个女仔嘅名嚟嘅，咁呢啲其实我哋都会有呢种感受嘅，即系你行过一个地方，你就谂起你曾经喺呢度发生嘅感情事件啊嘛，就好似古人所讲嘅过处便有情啊，即系你只要喺呢度逗留过、怀恋过，你实会有一啲嘢将你嘅私人嘅历史同呢个大历史联想喺埋一齐嘅。咁好似佢后面写写下，突然间咧佢又写到，佢话我依家要你回忆更古老嘅故事，就唔系关于我或者你嘅家族史。佢前面讲到你嘅母亲啊，同埋我自己嘅童年啊等等。但系去到呢个更古老嘅故事，系佢哋仲未出世，甚至系即系台湾嘅现代史未开启嗰阵时咧，台湾嘅传说可能系属于原住民嘅嗰种创世传说。他怎样怎样，男的他女的他，是一种好像神话里面故事的爱情。那这个爱情的壮大呢，同时呢又反衬着我们现实的爱情的种种悲哀或者无奈。 哇，这首诗真的如果是很熟悉台湾的一些地方就看的时候就更加有共鸣。 是啦，但是如果你不熟悉台湾的地方呢，比如说他后面写到白色恐怖啊、农祖啊，那你都可以联想一下这个比如说好男好女好孝贤的电影好男好女啦，同埋这个他另外一部更出名的电影悲情城市啦，其实都是这些同样的背景啦、大时代入面的。 是。平原史，跟住落嚟，我哋最后要介绍咧就系昆虫。 昆虫，同宏。我想到人掉进了河里，我可以洗净像昆虫一般的翅膀。我想着这世上伤害的语言，有一天冒出枝芽。有一天长成森林，我想见温柔的鸟群会吃食树上透明的果子。我想了，那叶子会全然落尽。我想了，这世界才要开始。 昆虫这首诗呢，它写的虽然是昆虫，当然是写是人。 我想他最初的捐赠是来自于呢我自己经常会看到的，就是有时台风天呢那些翼蚁啊， 大水蚁啊， 是大水蚁吓，佢飞入屋嘅时候咧，好快佢对翼就会甩咗嘅，跟住佢就喺度蠕动，跟住就死咗嘅，系好绝望嘅一个场景啊！因为点解佢有对翅膀，但系个翅膀系咁脆弱嘅咧？咁所以咧，佢就即刻想到，如果人系呢只蚁，佢跌喺河入边，佢可唔可以点样咧？但他又不是悲哀的，他说其实他在这个命运的轮回里面他是洗干净到 对翅膀。他就算是受伤害，他伤受了伤害，他是为了长出枝芽，长出森林，即是在一个伤口，在人的情感的伤口，如果你是一个写诗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写作者，你可能会在你的伤口里面去生发出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他这个森林同时又会提供到一些果给一些鸟嚟食嘅，咁最后咧，甚至咧，就算啲叶全部落尽咧，佢都系好坦然嘅，即系生命嘅轮回就系咁样，个世界先会重新开始。 系 吓，其实呢首诗咧，可以同一部电影一齐嚟睇嘅，就系《人间昆虫记》。咁当然，《人间昆虫记》入边佢好多系对人嘅呢种即系黑暗面嘅影射啦，但系昆虫咧本身佢系无邪嘅。首先呢首诗入面呢，佢呢首诗同佢成本诗就好唔一样嘅，就係佢係好坦然咁样面对命运嘅转变。因为佢觉得最后呢佢可能通过一首诗而再生。 是，其实呢我哋今集介绍嘅呢位童宏啦，同埋上一集介绍嘅擎向海，佢哋算唔算喺台湾嘅诗坛里面係比较有代表性呢，年轻嗰一辈。 其实他们的代表性是来自于呢他们对传统台湾的诗歌风格的反叛。你们其实如果大家平时看过台湾诗呢，可能都会很熟悉那种，比如说杨牧啦，他的诗是很复杂的典故啦，很严整的一个格律啊，同埋那个结构啊，是很学院的。但他们的诗呢就会比较是出格的。比如话头先讲嗰啲叙事嘅实验，同埋刻意混淆虚构同现实之间嘅关系，呢啲咧，我觉得系新一代台湾诗人咧，系比前辈更加大胆嘅地方。 好，咁我哋下一个星期咧，就因为要播呢、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关系咧，咁我哋和你说说诗咧就会暂停一次，咁啊再下一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